左肝右肺。大家注意啊，这个说的不是解剖学上的结构，因为祖国中医它更注重的是人体的功能。那么左肝右肺它就描述了人体的气机的运行的功能。左肝指的是肝气上升啊，也是肝血上升，是吧？就人体的气机从左边是往上升的啊。右肺，哎，从右边是肺气的速降，是吧？我给大家讲过那药王妙思思邈，是吧？坐在一匹什么的老虎的身上啊，一只老虎，而手里呢握着一只青龙，哎，这叫什么？这叫降龙伏虎啊，降龙伏虎，这也是中医当中最高的境界啊。什么意思啊？说人的气机啊，左边要肝气肝血上升，右侧呢要肺气啊，肺筋的收敛和下降，有升有降，循环不止，哎，这就是人的一个什么呢？生命的完整的气机之象。而且呢叫升中有降，降中有升。这块呢大家不大容易理解，好像有点饶舌啊。你看啊，肝主升，但是你不能升得太过，升得太过你就得高血压病了，你就得青光眼了，你就肝阳上亢了。所以谁来抑制这个肝的升，不让它升得太过呢？肝脏五行属木，肺脏呢五行属金，是不是？那么金克木，就像这个树，是吧？到秋天我们就要把它修剪一下它的枝条了啊。你春天是不能动杀机的啊，你说我春天给这树剪剪枝吧，刚发嫩芽，枝叶都在末梢，你剪完枝，这树枝叶流干了，这树死了。所以春天不能剪枝，秋天秋冬季啊，这个大自然它是一片收敛之象，人的气血由四肢回到五脏，是吧？哎，这大自然也是这样的啊，树叶黄了，落叶了，哎，枝条枯干，哎，它的浆汁回到了树干，回到了树根。所以这时候呢做一下剪枝修剪，你明年再长出来它不会乱长，是不是？哎，那么肺的收敛就防止肝的生发过度，我们说这叫升中有降。那什么叫降中有升呢？哎，又白虎，肺是来主敛气的，是不是？哎，但是你一味的收敛，过度的收敛，那么末梢就没有气血了，末梢没有了气血的濡养就会枯槁啊。那所以怎么办呢？哎，所以老话就说了啊，说上床的萝卜下床的姜啊，也有说法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说啥意思？说早晨吃早餐来两片生姜，你嚼着吃了暖脾胃。哎，或者夏天伏天，哎，你吃点生姜，包括你吃海鲜，它防止你什么呢？寒凉的食物导致脾胃虚寒而出现食物过敏，这是姜的发散的作用。所以肺呢是主收敛的，哎，但是不能收敛过度，叫降中有升。所以你看，肝主曲直，是能屈能伸；肺主宣降，是能宣能降。所以可见呢，这个人的将军之官的肝和人的相父之官的肺， 哎，它都是一个双向调节的作用。它的双向调节作用既能双向调节，哎，又有它的什么呢？哎，主要特色。啊，你看肝能屈能伸，而重在伸；肺能削能降，而重于降。所以爱上火的人，就是你肺的那个降的功能不好。啊，老是低血压的人，是不是啊？哎，老是腰椎间盘突出的人，抽筋儿的人，啊，就是你那肝的啊伸的功能、调达的功能不好了。哎，所以这里说的是什么呢？肝和肺之间的关系。那么知道了肝和肺之间它是相克的，金克木啊，金克木，这个克不是坏事，是个制约限制，反而是好事，是不是啊？所以呢，在中医啊调理五脏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会抓住这样的季节特点。你比如说啊，你像这个春三月啊，春三月啊是季节更迭，是吧？流感高发的季节。所以这个季节如果你什么呢，调和一下金木，是吧？我们在养肝血，吃绿色食补调肝养血的同时，哎，我们增加点补肺的食疗的调整。哎，你像春季爱感冒的人，你就避免了什么流感呢、气管炎呢、这个感冒的发作了。啊，这就是让他们之间有一个深刻的调达啊，深刻的调达。所以在这儿呢，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关系搞好啊。那么同样啊，同样你看啊，为什么慢支哮喘肺气肿它春天加重？因为你病在肺，肺脏五行属金，而到了春天五行属木，金克木，你那金气偏弱，在这个五行属木的季节，你自然而然它就得病，那怎么办？你补足它。所以中医它是一个平衡，补其不足，泻其有余，是不是啊？那反过来呢？哦，你说春天五行属木，你那肝火又特旺，好办呢？哦，我们可以给肝泻一泻火，疏一疏肝啊，实我们就泻它。虚呢啊，你说春天我就抽筋哆嗦，那虚我们就补它啊，补一补肝血，你就不会什么癫痫呢，是吧？这个肝风内动的情况就没了，是不是啊？所以瘀了我们就化解它，哎，而这不足呢我们就滋补它。所以这是中医辨证施治、辨证施养的原则啊。那么肺和肝之间它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啊，绝对不是谁把谁干掉那么简单的关系啊。那么当然了，五脏六腑它是一个平衡。你看在慢性疾病当中，你像这个人如果老是肺气肿、肺心病阶段，你像那个肺心病的病人，肺源性心脏病出现又心衰了，往往他肝会代偿性肿大。他开始有人不理解啊，有人不理解说这人是慢支哮喘加上肺心病有心衰，他怎么肝还会肿大呀？哎，这就是五脏的平衡被破坏了啊，五脏平衡被破坏了。是这病邪在金，而金克木，你的病邪在肺金这儿特别强盛的时候，邪它就克了它所克的脏器，就会伤到肝。哎，所以怎么办呢？你在救肺的同时，你不要忘记还要去补一补肝，因为你这个肝的肿大是因为虚了啊，是被那个肺的病邪给伤着了。所以啊，中医在调病的过程当中，虚虚实实啊，虚虚实实，阴阴阳阳，你一定要把它分清楚。所以呢，我们在实践中医健康 管理的过程当中，也是让大家本着这个原则啊，先知阴阳，后辨五行，而后了解五脏之间的关联，这样呢我们就能做到什么呢，哎，承上启下，既要调好本季节本脏器的本脏腑的功能，又要在这个季节知道和这个季节相生克的脏腑的功能，生之不足的我们补一补，哎，克之有余的我们泄一泄，是不是啊？所以呀，我希望更多的想实践我们中医健康管理来调理身体啊，来强壮我们的五脏的朋友，及时的到我们养生堂做一个健康管理的信息采集，及时的按中医健康管理的方案系统的保健调理，而且呢定期的数据采集，定期的分析，一个管理周期之后定期检查对比对照，这样呢就是我们原来呀，是吧，想起来哪儿不舒服去调哪儿的即时型的这个保健，变成了系统的全面的长期的一个调理，那么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尤其是多年的，是不是啊，这个老慢性病，这是病程长的，二一个就是多病缠身啊，五脏六腑好几个脏腑系统都有损害的，他们之间的协调在系统中医健康管理方案的调理下会康复得更好更全面。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咱们今天呢接着给大家来说啊，阴阳五行疗法，说五脏的十大关系的调理。咱们呢已经给大家说到了第七大关系啊，肺肾的关系，是吧？肺脏是相父之官，肾脏呢，肾脏是坐将之官。我给大家已经做过了区分了，是吧？肺主宣降，宣就是宣发，降呢就是速降。很多人可能不大理解这个功能，什么叫宣发啊？宣发就是发散，是吧？我以前给大家讲过啊，讲过微循环障碍，是吧？现在也有这样的说法，说微循环障碍是百病之源，而后呢就引导你吃一些什么药物啊保健品去改善这个微循环。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你吃什么药，你吃什么保健品，只要是吃到肚子里边的东西，它都改善不了微循环。说为什么呢？哎，首先你就要知道微循环是啥。人的五脏六腑当中谁掌管着微循环，是不是？微循环是啥？微循环是介乎于毛细小动脉与小静脉之间的网状的毛细血管内的气血循环，它是人的营养血管。什么叫营养血管啊？是吧？你走路啊，唱歌啊，跳舞啊，哎，这些叫运动功能，是吧？ 而回过头来呢，让你长得皮肤润泽，让你心肌、胃肠的肌肉、骨骼的肌肉得到滋养，让你的脑神经、脑组织得到滋养，让你的胃黏膜、让你的血管得到濡养。这些靠的都是微循环啊，也就是毛细小动脉与毛细小静脉间的网状的毛细血管。这个血管很细，细到头发丝的十分之一。那么红细胞，也就是我们的血细胞，在微循环的血管里都是排着队，一个跟着一个走，俩并排走不过去，对不对？所以一旦这个微循环产生障碍了，换而言之来讲，血都过不去了，你吃的药、你吃的保健品，它拿啥过去？所以它也过不去了。说那咋办呢？所以我说呀，改善微循环，吃药、吃保健品，你都是吃到肚子里，溶解到血液中，血过不去，药咋过去？哎，血过不去，药就过不去。但是有一样东西能过去，什么？气儿能过去。什么气呀？肺气。肺脏主着人一身的气。所以啊，我告诉大家，打通人的微循环，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吃保健品，你就做咱们的归息疗法。通过归息疗法，让肺气宣降，不但可以呀、改善什么气管炎呐、是不是肺气肿啊、肺大泡啊，这些肺脏的气脉不通的病。那么对于血脉当中的微循环的血脉不通的病，先通气后通血。哦，你这时候你再吃相应的药物保健品，它顺着血过去了。所以养肺的食补，你像这个冬虫夏草啊，人参补气呀、是吧？哎，它就有助于你微循环的打开。那么前提是先通气后过血，血承载着药物和保健品的成分，才能到达微循环。啊，这是给大家讲的肺之宣降，这叫宣。那么降呢？降叫速降，哎，就是止虚汗，不让汗毛孔出虚汗。还有什么降的作用呢？降虚火。啊，所以中医说肺为五脏之华盖。而我们今天说的是五脏十大关系之七，肺和肾的关系，是不是？肾主水，是不是？所以肾脏啊，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的江河湖海啊，主水纳气啊，主水纳气。那么肺和肾之间是什么关系？你看啊，肺五行属金，肾五行属水，金可生水。啊，这金生水是怎么来的？好多人简单的认为是把这个金属融化成水。你这么理解没错，但也不能说完全正确。金生水是怎么来的？这个大家要明确啊。中医《黄帝内经》当中是这么说的：地气上升为云。你看啊，这大地当中的水气蒸发叫地气，上升为云。云在天上这么一飘，我们就说啊，今天天气是多云呢，还是晴天呢？是不是啊？哦，这叫云出天气。这云彩在上天上飘飘来飘去，好，一遇到冷风或两个云彩一交一碰，咔嚓闪电，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云出天气， 天气下降为雨。哎，天上这云载着水，好，它降成雨，雨落到地上，你那干燥的土地才能滋润，你那黄土地儿、黑土地儿、红土地儿还是白土地儿，你那土上才能长出草，才能长出庄稼，这叫雨出地气。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水啊，水为万物之母啊，水乃生命的源泉。这水的存在无外乎两种形式，一种就是天气之云，一种就是地气之什么呢？地上的水，雨露的滋润，是吧？所以这样一来，哦，你大家要明确，你别看那滚滚长江、滔滔黄河、江河湖海，是吧？你那水再多，它也是雨一滴一滴的积累出来的。所以说，条条大河汇入大海，海水蒸腾，形成云海，云再下降才有雨，这才叫风调雨顺，阴阳交合，水火相济。反之，好，你到沙漠上，你看，是吧？没有地气，干燥的沙漠蒸不出来水分了，没有地气，所以沙漠上就没有云。你看看啊，云出天气，是吧？那云在哪来的？地气蒸腾，你地上没有水气，天上就没有云。所以好多人说，哎呀，这沙漠怎么不下雨啊？没有地气哪来的天气？对不对？哎，一样的道理。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啊，相辅相成的。所以金可生水，也就是告诉你，渗水虽然很深很广，是不是啊？肾的那么大能耐，好家伙，人的先天之本，主人一身之阴，主人一身之阳，但是你别忘了，是吧？它就是一滴一滴的雨水攒成的，是不是？所以我给大家讲了半条命，打个喷嚏就尿裤子，一咳嗽就尿裤子，叫肾精大亏。啥意思？哎，就说明你那个母病子受，你那个肺气把不住门，一旦你吃口热粥都冒虚汗了，说明已经肾气大亏了。所以这样的人不但要补肾，还要虚则补其母。所以你看那个肾病的人，是吧？你不要认为好家伙，透析能救了我的命，我告诉你，一个感冒就能要了你的命，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伤其母，挫其根，所以人到什么时候啊，都不能忘本，不能忘了根，更不能忘了父母的恩情。所以啊，对于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人，是吧？尿道炎、膀胱炎、尿频、尿痛老不好的人，你别光着去补肾利尿，哎，你去收敛一下肺筋，养润一下肺气，反而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作用。什么叫事半功倍呀？花很小的力气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常讲啊，中医啊，它不光是一门科学，它更是一门文化，它更是一门技术，是不是啊？所以自古中医便有什么呢？方对一碗汤，方子对了，一碗小汤药喝一下，好了病了。方物半车草，而且方子不对，你吃再多的药，一车草药吃下去，那是草料，那不是草药，病也好不了。所以吃中药啊，你就别说什么贵贱，你别说什么多少， 你关键说方对不对，见不见效，是吧？快的当天见效，慢的7到15天，是吧？一个养生保健的周期90天，3个月为一个周期，大家遵循好这个规律。哎，这叫什么呢？哎，这叫虚则补其母，啊，肺和肾之间的，啊，母子之间的关联，啊，这是肺肾的关系，是吧？补肺金可以达到滋肾水的目的。哎，这是五脏关系之七啊，第七个，是吧？五脏十大关系头四条是心和四脏，是吧？哎，这三条四条完了之后，五六七这三条是肺与脾、肺与肝和肺与肾之间的关系。 以下是广告时间。富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羚羊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五脏的十大关系啊，咱们今天说第八条了，是吧？咱们讲完七个了啊，这第八条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哎，说的是脾啊，脾脏和肝脏的关系，脾脏和肾脏的关系啊，这是八条九条啊，那肝肾的关系我们放在第十条啊，放在第十条啊。今儿咱就先说说这脾和肝的关系啊。脾为后天之本，五行属土啊，肝为将军之官，五行属木。那么脾脏一则生化气血，二则呢统摄气血。那这肝呢，肝是藏血的，是吧？肝为血海呀，藏血的。肝不但藏血，哎，它还主着人的气血的调达，是吧？所以我们讲肝和脾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给大家说说啊，这个什么呢，木克土啊，木克土，说说中医养生的扶土益木之法。那么生活当中啊，常见的病症无外乎就是胃炎，是吧？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首先告诉大家，是得了胃炎别慌张，是吧？胃黏膜长到胃里你看不见，但是平时天天刷牙照镜子，口腔黏膜你总知道吧，是吧？牙龈你总看到吧，是吧？平时吃饭有没有胃口你总知道吧。哎，所以中医对脾胃它在养生当中的重要作用有着这样的描述。中医黄帝内经说，得胃气者生，失胃气者死。你看这里写到了关乎生死，可看胃气之重要。那什么是胃气呀？哎，首先胃气就是人想吃东西吃都饿的这种感觉，这就叫胃气，是吧？你看这就是人先天的本能的一种感觉。而现实生活当中呢，好多人就是缺失了这种感觉。哎，所以见饭不知道亲，见饭不知道饿，到点儿了几顿饭没吃的不知道饿，这就是胃气大伤的病。所以这样的人你都要来喝我那个开胃汤啊，张仲景的方子啊，陈皮干姜红枣汤。喝它干什么？ 恢复你的胃气，恢复你脾胃的知觉。哎，健康的人的胃气就是让你知道饥饱。哎，所以胃气啊，胃气不足是不知道饥，是吧？胃气亢盛是不知道饱。还有那人得了撑死不要命的病，是吧？干吃不饱的病，是不是？哎，都可以喝这开胃汤啊。你不要认为啊、哦、开胃汤就管不知道饿的啊，非也啊。中医中庸之道，调平衡。哎，所以说你那不知道饿的和不知道饱的撑死不要命的啊，你都可以喝这开胃汤。此外呢，哎，吃点调脾的食疗啊，调脾的食疗。而我今天要重点讲的是浮土益木。你看肝属木，肝木克脾土，最典型的病症是吧，就是肝硬化腹水，脾肿大，是吧？到西医那儿就要给你切脾。为什么要切脾啊？脾肿大了，功能亢进，人就出现贫血了。哎，这个我们中医叫脾不统血。表面上看脾大了，实际上中医告诉你脾虚了。你看这时候中医的脾虚和西医说那个脾功亢进说法是对立的，但实际上说的是一件事儿。为此我给大家举例说明啊，你像那个男的是吧，过了40岁将军肚，对不对？啤酒肚鼓起来了，你说他胖了吗？我告诉你叫胖了。男同志你一定要注意啊，你一旦将军肚起来了，你注意了，阳气过半，是吧？所以老话说人过40阳气自半，是吧？老人还说哎呀，到60岁土埋半截了。不用到60岁，到40岁将军肚一起来，你脸上的肉都下垂了，是不是啊？哎，我告诉你阳气就剩一半了。所以怎么办呢？哦，赶紧补一补肾精啊，补一补脾气啊，吃点健脾的补肾的食疗，什么枸杞山药小米粥啊，夜尿频多桂附地黄丸啊。哎，你发现怎么这些补肾健脾的方还有减肥的作用啊？不用跑肚拉稀怎么就减肥了？哎，阳气足就相当于风和日丽，体内就不存水湿。反而呢阳气虚，你不用吃多少肉，喝凉水它都长肉。什么意思？脾不化湿，凉水寒，它不就长你那个湿吗？长你那个水油和板油吗？那么肝硬化腹水，这本身是肾不利尿，脾不化湿，是不是啊？而后呢脾肿大，脾不统血，容易恶性贫血。所以西医叫亢进，中医告诉你和那男的衰老长将军肚肌肉下垂一个道理，松弛了。怎么办？健脾啊，人参归脾丸要健脾，里边呢健脾补肾啊。说到脾肾关系的时候，我还会特别给大家讲，肾阳是脾阳之根啊，肾阳是脾阳之根，这是第九条里要说的啊，今天第八条不说啊，我们重点要说肝脾的关系啊，肝脾的关系是吧。所以啊，浮土益木是啥意思？是肝的邪气伤了脾，攻邪治病。好多人去泻那肝的实火，什么龙胆泻肝丸呢，但是中医告诉你要知肝识脾。这就好比什么呢？你跟人打仗打不过人家，你城池已经丢了，你是敢死队跟人拼命去呢，你还是赶紧撤一撤，休养生息保保命啊。 所以知干识脾告诉你不要做敢死队那傻瓜的事儿，退而保其命，先把脾脏的城墙修坚固了，别到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没有退路就麻烦了啊，这么个道理是不是？所以呀，这是脾和肝之间的关系的典型的病例啊，肝硬化导致脾肿大啊，最后舍了脾为保肝为保命啊，得不偿失。所以先把脾保住，哎，你才能把肝给救住，是吧？这就是半条命了，是吧？半条命，半条命的调养之方，要大补元气啊，要大补元气。那生命当中什么事儿，你别到了半条命才着急啊？那生活当中有没有这肝木克脾土的常见的这个病症啊？哎，叫肝气犯胃，我一生气就胃疼啊。啊，气都气饱了，胆囊炎所导致的胃痛，这都是肝木克脾土，但这都是很轻的伤害。所以这时候您只要疏肝，就可以达到健脾的作用，是不是？所以特别是反流性食道炎、反流性胃炎、胆囊炎，是不是？这些肝郁气滞。是吧？哎，出现的肝气犯胃、肝木克脾土的毛病，要以疏肝为主，健脾为辅。反之，你吃再多的胃药，你那肝气不调，你那病根还在，你怎么好？对不对？哎，所以呢，养肝为主，调脾为辅，是吧？加之什么敲胆经啊，是吧？有胆囊炎、胆结石的，咱们是不是吃点这个利胆排石的方？另外最近也有听众朋友跟我这个咨询啊，说那个什么消炎利胆片啊，消不消炎利不利胆，告诉大家啊，胆囊炎不是细菌感染，你细菌感染你用抗生素挂吊瓶，你胆囊炎就不是细菌感染，它是什么呢？气滞血瘀。今天好多人说我气都气饱了，你饱了吗？没有，你胃只不过是胀气了，所以你感觉饱胀感，吃不进东西。但生气能当饿吗？对不对？哎，所以生气了别吃东西，因为你气把胃已经伤了，不但胃胀气，还黏膜充血水肿，是不是？哎，所以怎么办呢？啊，要先理气，化瘀。所以那个胆囊炎，你要吃消炎利胆片它也是缓解的，但消炎利胆片它的作用绝对不是杀菌，而是清泻肝火，活血化瘀，是不是？你包括我给大家还讲过那个急性胆囊炎有个救急的方，是吧？我们说那个防风通圣丸，其实它和你那个消炎利胆片的作用是差不多的啊，就是让你跑肚拉稀，把胆火从排便当中把它泄出去。所以呀，中医讲实则泄之，虚则补之，所以这个实就是病邪是实。那么怎么泄啊？中医攻邪之法无外乎汗吐泻三法，是吧？发汗的，是不是啊？呕吐的，跑肚拉稀的。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中医用药，尤其这些攻邪的药，哎，叫药到病除药止，是不是？达病即止啊。所以那个消炎利胆片你吃时间久了，它是伤身体的，反而容易把肝血给耗伤了。包括防风通圣丸救那个急性胆囊炎，我也主张跑肚拉稀后你再吃个3到5天，你肝火旺胆火旺你吃7天，哎，把这火泄掉就得了。总而言之啊，慢性病是生活行为性疾病，良好的生活行为造健康啊，错误的生活行为造疾病。所以咱们中医健康管理不是为了吃保健品而吃保健品， 我们是为了调和五脏，顺应四时，补足元气，而来什么呢？调和。所以保健品也不是吃一辈子的啊，恢复了你五脏本来的功能，元气十足，五脏六腑是全自动的。所以五脏六腑不是靠药物和保健品的拐棍才长寿的，而是靠你先天天真的自然的养成的正确的生活方式让它长寿的。当然你说我到了半条命我还想恢复自然，那你恢复不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接着来说这五脏的十大关系，是吧？咱们已经给大家说完了八个了啊，说完了八个了。今天呢，说这剩下这两个啊，一个是脾肾的关系，一个是肝肾的关系。先说这脾肾，是吧？脾为人的后天之本。啊，脾胃为五谷之海，五行属土，啊，气血生化的源泉。而且脾脏呢，它又肩负着什么呢？统摄气血的作用。什么叫统摄气血啊？哎，就是让气血在经络当中、脉络当中有效的运行。哎，不要流到经络外面去，是吧？流到经络外面怎么了？哦，血行脉络之外，叫离经之血。离经之血就成了死血了，是不是啊？老百姓的俗话叫出血，是吧？这个出血呢，又分内出血和外出血，是吧？你像那个血小板减少性的紫癜，你皮肤上就有淤血点。是吧？那当你皮肤上有淤血点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身体内的内脏黏膜上也有淤血点。所以呀，紫癜严重的就会血尿，哎，甚至于什么呢？黑便，说明肠道和尿道甚至于肾小球、肾小管也出现了什么呢？出血的现象。哎，这都叫血行经络之外。那怎么办呢？哎，就急，赶紧三七粉或米汤。哎，这是咱们养生文化的一用灵啊，叫止血方啊，止血方剂，吃七天啊，停半个月。那么重症的出血呢，你就连服十五天，是吧？我给大家讲过呀，哎，中药用药叫药到病除药止，哎，重病即止啊。你不能说好了啊，这血止住了啊，这药我再多吃点巩固巩固，没得必要啊。重病即止，这是止血方。那么血行经络之外，它还一个什么呢？慢性的调理。你止血叫救急，调脾呢才叫什么呢？治本啊。所以这个人参归脾丸啊，调脾不统血之症，是吧？轻的就是这个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重的呢，女同志的崩漏之症啊。崩漏之症，崩者血流不止啊，漏者滴沥不尽，是吧？你到医院打止血针得下次来血块的，哎，其实都要调脾脏啊，调脾脏。当然了，临床上还有难治的病啊，叫白血病，是吧？再生障碍性贫血，是吧？ 总而言之啊，这些但凡和气血的制造和运行相关的疾病啊，气血生化不足是吧，再生障碍性贫血嘛，再障。什么叫再障啊？没有造血功能是吧。溶血性贫血，什么叫溶血？你还是血行脉络之外内出血，血自溶了是吧。还有那个什么白细胞增多症是吧，在这个西方医学看来是疑难病是吧，用什么干扰素啊，用什么激素啊，而中医告诉你，只要调好脾，脾同血，你就解决了一切什么呢，血行脉络之外的问题啊。希望大家把这个认知好。那么今儿呢要说的是脾肾，脾脏五行属土啊，人体内一切水湿皆由脾脏来掌管，所以这脾它管的是土当中的水，所以土中有水，这土中才能长出庄稼，才能啊长出生命来。但是这土的水当中的水要多了呢，那不就和了泥了吗，是不是啊。哎，所以脾不化湿怎么着了，长脂肪肝啦，是吧，长动脉硬化啦，长湿疹啦，啊，湿气再往上痰蒙心窍是吧，湿气碰上火那不就是痰吗，啊，那肺里边的痰是吧，头皮上的脂溢性皮炎啊，这都是脾不化湿的病啊。肾呢，肾五行属水，你看脾主的叫湿，肾主的叫水，湿是土里边的水气，而这水呢是江河湖海当中的大的水。而且还要告诉大家啊，我一说水好多人都认为水是阴的，没错啊，水乃阴寒之物，寒冰之水嘛。所以人一切的寒凉的疾病都跟这个肾有关啊。所以为什么脚着凉了人会得肾炎呢，为什么小孩一着凉他尿炕啊，所以为什么肾衰竭是阳虚的症啊，都在这儿呢啊，都是寒冰之水出了问题。但是我要给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哎，虽然肾属水，但肾水当中它不是一潭死水，哎，它是活水，未有源头活水来，这个说的是源源不断的活水。而我们中医说的肾的活水指的是肾水，它不是一片的阴寒之象，它水中有火，水中之真阳，它就是龙雷之火。所以中医说肾主人一身之阴，又统摄一身之阳，那这个阳就是寒冰之水当中的龙雷之火的真阳之气，这大家一定要明确啊。所以呀，哎，畏寒怕冷，夜尿频多，肾阳虚，哎，是你那个寒冰之水当中的龙雷之火少了。要吃什么？要吃桂附地黄丸来补这个肾中的龙雷之火啊，绝对不是吃那个六味地黄丸。说那六味地黄丸给谁吃的？六味地黄丸是给阴虚的人吃的。什么叫阴虚啊？哎，阴虚是津液不足，五心烦弱啊，手心脚心弱，人特别烦。这个火不是真的有火了，记住啊，肾阳虚五心烦热这火不是那个龙雷之火太旺非也， 而是什么呢？水涨船高，水落石出，它是一个相对的阴阳的失衡，是肾的津液不足了。所以要用什么？用的是六味地黄丸滋阴。所以呀，你嘴里边有清痰的、有痰湿的人，就不能吃六味地黄丸，是不是啊？你过度肥胖的人，你也不能吃六味地黄丸，因为六味地黄丸吃多了容易流痰湿，是不是啊？生什么呢？水湿。说这大家要明确。所以六味地黄丸是给什么呢？形体消瘦、五心烦热、津液枯干的人吃的，是吧？那么在临床上，大多人都是给消耗性疾病啊，你什么肺结核呀、严重贫血呀，人瘦的皮包骨头了，肾精快耗没了，这样的人啊，吃六味地黄丸啊。当然了，这又没有绝对之说啊，记住啊，甭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没有百分之百。为什么？哎，因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孤阴不生，孤阳不长，所以这里边就看这医生的什么呢？哎，水平了，哎，看医生的方法和水平了。那么今天说脾肾的关系，重点的就要说膀胱炎、尿道炎和湿疹。啊，脾不化湿，是脾阳不足了；肾不利尿，是肾阳不足了。所以脾肾阳虚还会得什么病啊？得结肠炎呢。说雷人老跑肚拉稀，食物不化，这是肾，这是脾阳不足，不能化食。那肾阳不足呢？肾阳不足，收便不止，是吧？小便次数多，大便来的就是急的，把不住门，这肾阳也亏了。所以要脾肾同补，是吧？尤其是啊，这个当脾肾阳气都亏虚的时候，那自然而然这人气血也就亏了，是吧？所以说呀，你慢性的尿道炎、膀胱炎的，我们只补肾；你结肠炎的、五更泻的，我们脾肾同补啊。同时哦，你又低血压、贫血怎么办？生脉饮。哎，这是脾肾同补。表面上看，这个脾土克肾水，而实质上呢，而这脾的阳气却要依赖肾的阳气，是不是啊？那是不是把肾水补足了，这肾的水把那土给冲破了啊？非也，水来土屯。当你脾不化湿的时候，恰恰是脾的阳气不足，而脾的阳气它是由赖于肾的阳气来滋补，这肾的阳气就是水中的龙雷之火的真阳。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提醒啊啊，不是说我补了肾水，这水大就伤脾土，非也。而是什么呢？肾阳是脾阳之根啊，肾阳是脾阳之根，是一身阳气之所主啊，这大家要明确啊。好了，不多说。啊，这是脾肾之间的关系，水来土屯，而把肾的水中的龙雷之火的阳气补足了，就增加了什么呢？太阳啊，这肾和膀胱相表里，膀胱那不是太阳经吗？你太阳经足，你抵抗力。